川，峨眉山上有一只猴子，天塌下来到片农田里，看见长熟的玉米，非常高兴，就摘了乐滋滋的走到桃林，看到了满树大红桃，扔摘去，又往前到了一个瓜园，满园又圆西瓜，抱着这遇见野兔、兔子，怪可爱，追结果钻进树林，不见，只好空着两手回家。